第四集，洛萨之子。随着一声刺耳的施救嘶鸣声，联盟的最后一位同伴到了。片刻之后，一个身形高挑、仪容秀美的女人走进了会议大厅，朝他们大步走了过来。看上去有点陈旧的棕绿色皮甲紧紧地包裹着她苗条的身材，蓬松的金发随意地拢在她那又长又尖的耳朵后面，看起来既高雅又精致。但这里的每个人都很清楚，奥雷利亚风行者是一位强大的游侠、侦察兵、战士和野外生存专家，在场的很多人都与他并肩战斗过。他那锐利的双眼、敏捷的反应和非凡的勇气保护了很多人。 卡德加， 你好，奥雷利亚。 奥雷利亚走到卡德加的身边，直呼其名。他身材高挑，几乎可以和卡德加并肩对视。卡德加以同样简洁的方式回应了奥雷利亚，但他语气中流露出的怀旧情感让人听起来非常温暖。就在不久前，他们还是并肩作战、共同迎敌的好朋友，但现在奥雷利亚那双碧绿的眼眸中却没有一丝暖意，美丽的面庞也如同石头雕像一般冰冷。奥雷利亚很有礼貌，但仅此而已。卡德加暗暗叹了口气，转过身穿过大门，打了个手势示意他跟上。奥雷利亚走进房间，简单地对在座的国王们点了点头。尽管奥雷利亚看起来非常年轻，但其实他比在场的所有人都要年长很多，这使他完全无惧这些人类国王。对于卡德加急匆匆地召唤自己过来，奥雷利亚有些恼火，因为这打断了他正在做的事情。 卡德加，你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我正忙着猎杀兽人呢。 你总在猎杀兽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我正在向各位国王解释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已经注意到，在黑暗之门曾经矗立的地方，存在着一个时空裂隙，最近从中释放出的能量正在急剧增强。 这意味着什么？你是想告诉我们它变得更大了吗？ 是的，我们认为裂隙在扩大。 部落找到了恢复传送门的方法。 也许是，也许不是。不过，即使他们不能再建造一座稳定的传送门，一旦这道裂隙变得足够大，兽人们也将再次进入我们的世界。 我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我就知道我们还没有和那些绿皮怪物彻底说再见。 大概还有多久？会有多少兽人过来？ 多少？这我们没法说，但是要问多久，我觉得非常快，也许只要几天。 你需要什么？ 我需要联盟的军队，一旦裂隙开始扩大，我需要一整支军队驻扎在这里，部落军队极有可能会再次涌入山谷，洛萨之子必须再次行动。 洛萨之子，这是那些经历过第二次兽人战争的老兵的自称，他们赢得了战争，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中，他们的指挥官，艾泽拉斯的雄狮安杜因洛萨因此牺牲，他一直都是大家衷心追随的领袖。当兽人首领奥格瑞姆毁灭之锤杀死洛萨时，卡德加就在现场。当图拉扬生擒毁灭之锤为之复仇时，卡德加也在一旁。图拉扬现在是联盟军队的指挥官，他继承了洛萨的衣钵和遗志，洛萨之子浴血而生。 关于这道裂隙，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我也希望我说的不是真的，不过那里的能量确实正在上升，不久之后能量将增强至足以扩展裂隙，让兽人能够从德拉诺奔涌而出，侵犯我们的世界。 我们不能冒险，我们应该整合联盟军队，做好战争准备，以防万一。 同意。 我们需要联系图拉扬将军，作为联盟军队的指挥官，他的任务是召集我们的士兵，为即将来临的战事做好准备。他现在在暴风城，帮助我们重建防御体系并训练士兵。 当瓦里安提到图拉扬的时候，奥雷利亚的身体微微僵硬了一下，脸上闪过一丝难以捉摸的神情。 卡德加的眼睛眯了起来。这位精灵游侠和图拉扬的关系曾经远远超越一般的战友，卡德加一直认为他们互有好感。奥雷利亚的阅历和智慧坚定了图拉扬的心绪，而图拉扬的青春和率真则让奥雷利亚疲惫的心灵变得柔软。他们肯定发生过什么事情，虽然卡德加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很谨慎，没有多问。可是图拉扬和奥雷利亚的关系最近一度降至冰点，卡德加对此深感遗憾。现在他非常担心二人间的隔阂是否会对下面可能发生的战争造成麻烦。突然，卡德加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一箭双雕。 奥雷利亚，你能比任何人更快找到图拉扬，你骑着狮鹫前往暴风城吧，告诉图拉扬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立即重组联盟军队。 为什么是我？其他人肯定也能轻而易举地完成这个任务。 可是蛮锤矮人认识并且信任你，而且目前矮人们都有自己的任务要去执行。哎，拜托了，为了我们大家，你要立刻找到图拉扬，告诉他一切，并把他带到这里。 行吧，听你的。 卡德加心中暗想，这次见面或许可以使他们两个有机会解决之前的矛盾，或者至少在后面一起共事的时候，奥雷利亚可以收起眼中的怒火，换掉那副拒人于千里之外毫无表情的面具。 卡德加说的对，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召集军队，准备好作战物资，马上开始行动吧。 其他国王纷纷点头同意，就连格雷麦恩也毫无异议。部落即将归来的想法令他非常震惊，再也没有丝毫的抱怨。他们一起回到院子里，朝着一小时前刚刚穿越的巨大拱门走去。卡德加看着国王们离去的背影，低声喃喃自语起来。 是的，去吧，去唤醒洛萨之子。我只能祈祷，希望现在还为时不晚。 嗜血的战斧尖笑着猛劈下来，闪耀着耀眼的寒光。他的持有者张大闻着黑色花纹的下颌，发出一阵尖锐刺耳的狂笑。他的名字地狱咆哮就得自于这种狂野的咆哮之声。随着身体的摆动，长长的黑发在战歌氏族的酋长格罗马什地狱咆哮脑后飞扬，血红的眼睛灼灼闪光。他一次又一次地朝想象中的敌人挥斧劈砍，磨练着自己，以便能在真正的战斗中使他的敌人沦为腐下肉糜。格罗马士连声呼喊，旋转精湛的技巧游刃有余地控制着强大的力量。即使只是一次简单的练习，他也完全沉浸于一种热血激荡的痴狂状态，直到有个声音呼唤他的名字，他才回过神来。 格罗马士，考教斯，很高兴见到您。哼，看来这样的会面还会有很多次。据我所知，南瑶族向每个氏族都派遣了特使。是的，他正在谋划着什么事情，但他谋划的是什么呢？那不重要，任何情况都比现在这样强。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就这么无所事事地坐在这里，一事无成。为什么？就因为联盟打败了我们，那又怎么样？因为传送门被摧毁了，他们肯定还可以再建一座。我们必须向敌人开战，否则我们只能继续困居此处，像腐肉一样烂掉。 格罗马什点了点头。眼前的碎手氏族酋长卡加斯是一个纯粹的战斗生物，他活着就是为了战斗和杀戮。格罗马什很欣赏这一点，也很赞同卡加斯的说法。兽人是一个好斗的种族，不断的战斗磨练了他们的智慧，锻炼了他们的体魄，没有了这些，他们就会变得软弱。格罗马什让自己的子民通过与其他氏族的作战保持战斗力，他估计卡加斯也是这样做的。尽管他们两个氏族之间没有发生过冲突， 但是对其他氏族巡逻者和侦察兵的攻击也只能点到为止，否则就会引发两个氏族间真正的战争。而格洛玛什对与自己的同类作战毫无兴趣。奈奥族组建部落时，曾经将这些分散的氏族凝聚成一个庞大的整体，即使时间过去了这么久，格罗玛什依旧认可这个整体，把他们当作自己人。当他的战歌氏族与雷神氏族、红布氏族或是刃锋氏族发生冲突时，格罗玛什认为他们是在自相残杀，他们本应并肩作战而非相互对抗。当格罗玛什在这样的战斗中挥舞着血吼，利斧尖笑着在敌人中间杀出一条血路时，他仍能感受到嗜血的欲望和野性的激情。但是战斗过后，空虚和失落就会淹没他，甚至还会有一丝负罪感。是哪里不对呢？格罗玛什无比困惑。